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 3个2、3118 3个8。 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东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咱说了，刘瑞奇带着恒源祥到了世贸集团，一开始是顺风顺水呀。这位董事长是夸夸其谈，而且在会议之上明确宣布，我们世贸集团对刘总旗下的恒源祥是全力以赴的支持，绝不干预恒源祥，反倒要支持恒源祥。哎呀，恒源祥这事情啊，刘瑞奇是惦记在心里，一听新的负责人说出这话来，感到非常感动啊。心说话，阿弥陀佛呀，我遇上明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只有这样，我的恒源祥才能发展壮大。结果事出意料之外，没过2个月，来了一位新老总，是个女同志。本来刘瑞奇是属于公司的总经理，掌管着全面的工作，一点错误都没有。这女同志来了之后，被董事会和董事长任命为老总，让刘瑞奇啊靠边站了。为啥呀？我犯了什么错误了？一般的人是愤愤不平，特别是恒源祥的人，就建议刘瑞奇，你得问一问呢，为什么呢？刘瑞奇呀，始终是海纳百川，胸襟开阔呀。他反对这么做。刘瑞奇心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肯定，这位新上任的女老总有两下子，肯定比我强。人家做一把，我做副手，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嘛。这去问面子上过不去啊，干脆算了吧。他也没问。对于人事上的是是非非，刘瑞吉是很少过心。但是咱说句良心话呀，我猜呀，刘瑞吉当时心里头也不痛快，就是海纳百川也好，这玩意儿他也别扭，不过没记得心里头，很快就把他遗忘了。使他没有想到的，这女老总一上任马上就立下了规矩了。什么规矩啊？公司业务往来文件、生产报表、财务账目必须由他签字生效，其他人一律靠边，包括刘瑞奇。你说这不叫受窝囊气吗？啊，这不叫寄人篱下吗？这不是被人穿小鞋吗？背黑锅吗？刘瑞奇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但是这些事儿还不说，这女老总还真有两把刷子，明暗两手一块儿抓，不但是表面上揽权，对任何人都排斥，而且在暗地之中分化瓦解恒源祥的领导班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一个拉拢的对象是谁呀？是刘瑞奇的助理。这助理叫姓子名谁，因为此人还在，咱呢不便说他了啊。在封官许愿的诱惑下，还请这小伙吃过几顿饭。要说这小伙子人品不怎么样，跟随刘瑞奇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刘瑞奇啥为人他清清楚楚，但是跟吕布差不多少，见利忘义，就背叛了刘瑞奇，投靠了新主子。同时可笑的是，还在忠诚协议上签字画押。你说这个女老总有两下子吗？印制了一摞忠诚协议，你要投靠了我，要表示效忠我，你得签字画押。这招多厉害，这位背叛者还真听话，就签字画押了。哎呀，这女老总一看这招好使，哎，就开始得寸进尺了。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要求恒源祥的人全体效忠于他，每个人都要写下忠诚协议，每个人都要签字画押。可有的人愿意卖身呢，有的人愿意背叛，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正人君子啊。这个事儿传出来之后，遭到恒源祥的人多数的反对。到了这个时候，刘瑞奇是忍无可忍，是拍案而起，表示坚决反对啊。到了现在，刘瑞奇仔细一想啊，我在世贸集团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我头顶上官挺大，都是虚衔，我实质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我的命根子是恒源祥，要照这样下去，我离恒源祥是越来越远嘛，要没有恒源祥等于要了自己的命了，干脆我写出辞职报告，我不干了。这刘瑞奇啊，下定决心之后，经过痛苦的思考，写了辞职报告了。但是写完辞职报告，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就走了，来的正大，走的光明啊，我得向全体员工有个明确的交代，我为啥要辞职，为啥我要走啊。因此刘瑞奇下了通知了，要求全体恒源祥职工代表开一次大会。消息传出去之后，有那老职工他不是代表也来参加呀， 会议室里是人头攒动啊，大家的眼光全落到刘瑞奇身上。这天刘瑞奇啊，心如刀绞一般走上了讲台，面对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啊，刘瑞奇不得不说了：“同志们呐，我辞职了。我为什么要辞职？我必须向大家交代清楚，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呐。”与此同时，刘瑞奇还回顾了沈莱州创建恒源祥的历史，讲述了自己与大家十几年来为恒源祥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谈到了恒源祥目前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强调了自己对恒源祥的深厚感情，也解释了不得不离开恒源祥的原因。哎呀，说到动情的地方，竟无语哽咽呀，泪流满面。刘瑞奇可不是轻易掉眼泪的人呐。大家回顾了一下，这是刘瑞奇啊当众流泪的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过呀。所有的开会的人，大家唏嘘不已，一个个全都是泪流满面呐。最后刘瑞奇攥紧了拳头宣誓的大声喊道：“恒源祥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先辈，是恒源祥全体员工用心血汗水和生命铸就的，谁想坐享其成夺去这个品牌，我们绝不答应。”话一出口是掌声雷动啊，泪水在每个人脸上流淌，大家接着刘瑞奇的话头振臂高呼：“绝不答应，我们绝不答应。”恒源祥这个品牌将永远属于恒源祥人，在场的人全是这么想的。刘瑞奇被逼辞职的消息也惊动了市里的高层，有一位市领导关切地说呀：“说恒源祥这个品牌呀，不属于我们黄浦区，也不属于我们上海，而是属于全中国。实践证明，没有刘瑞奇这个品牌是做不下去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各方开会，左讨论右讨论，终于达成了共识。当初万象集团把恒源祥及其子公司以9200万转给了新世界，就是世贸集团。现在呢，由刘瑞奇以同等的价格回购，完成股份公司的转制工作，让恒源祥独立，把刘瑞奇彻底的解放出来。你不是跟恒源祥有感情吗？你自己单独出来去领导恒源祥，这当然是刘瑞奇梦寐以求的，大家也高兴啊，可盼到达成这个协议了。可是返回来，大家想一想，刘瑞奇一年呢挣的钱不到10万块钱，这9200万这是个天文数字啊！个人拿出这么多钱收购恒源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呢。上哪儿拿去？有人呢算了一笔账，说刘瑞奇这人呢太忠厚太傻呀。当初入万象的时候只作价200多万，哎，在这6年当中，正是在刘瑞奇的经营下，恒源祥才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升值至10000000元呢。自己把买卖做大了，自己再出高价钱买回来，简直是得不偿失啊。但没有办法呀，刘瑞奇算的账是什么？算大账不算小账，他是这么算的：现在看的这些东西都不值钱， 而真正的无价之宝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现在用一元买下来，将来就是十个亿、百个亿的价值，这等于是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呀？行，就这么决定了。刘瑞奇这个硬汉子终于一锤定音。这时候正是2000年12月28号下午的2点，在国资委的办公室里坐着各方的代表，根据对方转向的意见是什么呢？第一笔恒源祥得拿出6000万来，这6000万资金要求在当日内必须得到账，否则转让无效。你说时间有多紧迫呀？还有几个小时，先得拿出6000万呢，那是钱呢，印票都恐怕都来不及呀。刘瑞奇啊，与恒源祥的命运前景难料啊，大家都为刘瑞奇捏着一把汗，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简直逼人太甚了。别说刘瑞奇原来只是个月薪几千块钱的国家干部，即使是魔术师大卫科巴维尔的变大火车恐怕也变不出来。哎，怎么办呢？就这样大厅里面鸦雀无声啊，人们屏住呼吸等待这个消息。刘瑞奇抬头看了看表，现在表是下午3点嘛，4点半银行就下班，所有的账全都封了，时间太紧张了。刘瑞奇拿手机啪啪啪一口气打了6个电话，打完之后刘瑞奇把电话往那一放，点了一支烟，一口一口的是吞云吐雾啊。刘瑞奇给谁打的电话？自然是给铁哥们打的电话。我遇上难题了，我现在需要6000万，你们必须给我帮忙。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要求是提出来了，这些人能不能听他的话？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能不能慷慨解囊，这是个问号啊。尽管刘瑞奇信心十足，但在这关键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没底呀。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是刘瑞奇表面上从容镇定，一颗烟接着一颗烟，一句话也不说，面无表情。别的人啊着急呀、啊、胜过刘瑞奇呀、啊、有的都冒冷汗了。看看刘瑞奇，看看墙上的钟，看看刘瑞奇，看看墙上的钟，这时钟是一分一秒毫不留情的过去，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哎呀，人们这心呢跳动都要加速了，气氛是有增无减呐。因为眼看银行都要下班了，人家要盘点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啊。看哈哈笑的人这阵高兴了，哼，眼看快到时间了，一个电话也没回来，一分钱也没进账，这不算完了吗？刘瑞奇啊，倒霉的时候你来了。哎，还在看哈哈笑呢。正在这么个紧要关头，就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刘瑞奇旗下的副经理从外边进来了，副经理叫吴文忠啊，手里举着一张汇票，这个汇票是个复印件嘛，高高兴兴进了会议室了。好消息，好消息，领导请过目。国资委的高官拿过来一看，2000万到账， 这一笔就是2000万呢。刘瑞奇长出了一口气呀，更充满了信心了。那些人都发愣了，心说谁呀，这么慷慨大方，一下就给整了2000万呢？啊，莫非说真能出现奇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有人跑步如飞跑进来，支票到，递给刘瑞奇，刘瑞奇递给国资委的同志。总而言之，500万的、600万的、700万的、3000万的，是陆陆续续全都到了刘瑞奇手啊。有人一统计这个数字，8100万，你不是要6000万吗？给汇来了8100万，远远的超标了。说刘瑞奇乐得手舞足蹈，没有，刘瑞奇已然是从容镇定。由此可以看出刘瑞奇的人格魅力有多大啊！像他的铁哥们四大天王陈伯清、张家港的黄建军、江津的毛二度等人，纷纷把一笔笔巨款汇到了刘瑞奇手中。同时还有的人开车来了，把几百万的支票一交，转身开车就走。这么大的数目，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你得给我写个收据呀，这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个收条，一个都没有。他们干什么？他们充分相信刘瑞奇，因为刘瑞奇是条汉子，通过多年打交道知道他兔兔们是个钉，绝不会赖账的。这就是拿真心换来了真心呐。陈伯清啊，后来说了那么几句话，就代表了全体员工的心声。他说没有刘瑞奇就没有恒源祥，没有恒源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我们花钱保住了恒源祥，保住了刘瑞奇，也保住了我们未来的金饭碗。这话说得多好啊！从此恒源祥将永远真正的属于刘瑞奇和他们的生死弟兄啊。恒源祥是失而复得呀，是刘瑞奇之幸，是联合体成员之幸，也是荣兴国民族工业之幸。要这么说，是绝不过分呢。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大鹏展翅是翱翔万里呀。刘瑞奇被彻底的解脱了，刘瑞奇可以理直气壮的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指导和领导恒源祥的发展呢。大伙儿同心齐力下火龙关，这买卖能做不起来吗？哎，所以每一天都在增长，每一天都在发展，恒源祥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人是越来越多呀。后来竟发展到5-6万职工啊，这不是人间的奇迹吗？但是谁也没料到，到了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是席卷全球。次贷危机呀，一时之间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暴跌，失业率激增，社会是动荡不安呐。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增长强劲的中国经济也遭遇到寒流的袭击，出口骤减，内需下降，市场萎缩，实体经济是首当其冲。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企业倒闭、民工失业高潮啊。金融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导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的厂子没办法了， 裁员、降薪、减产、收缩战线，成为一些企业无奈的选择呀。企业效益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这就叫一叶知秋。中国企业正面临着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咱举个例子说，这跟挑门过日子差不多，人算不如天算呐。计划没有变化快，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啊。要不怎么说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呢？国家也不例外呀。真是风刀双剑，百花凋零啊。可是有个例外，被誉为沪上老字号、世纪新品牌的恒源祥，却在险境中显示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买卖不但没下降，比去年还同比增长了20%。您说这事儿有多新鲜呢？真成为了疾风知劲草啊，冰雪中的一朵寒梅。很多人都不理解，都纳闷儿，这邪门不邪门？这恒源祥他不但没赔，反而还增长，跟大伙儿正好来个相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融危机难道影响不到他？他是怎么运作的呢？这就成了大家探讨的话题呀。刘瑞奇笑了，刘瑞奇的回答是，这没什么奇怪的，这是品牌的力量。经济学家则说，还有，这是恒源祥模式的功劳。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来研究和探讨一下恒源祥品牌的成长之路和恒源祥模式的结构特点吧。只有这么研究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原来无锡藕塘绒线厂刘瑞奇见着了陈伯清，两个人就在餐桌上做了决定了。刘瑞奇蘸着酒画了一条线，表示利润21天作五，两个人同时定下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件形式。刘瑞奇回到上海，陈伯清扩大厂房，贷款购置机器，生产了30.5吨的产品，纷纷运到恒源祥。恒源祥那个时候那个货物堆积如山，本来想的挺好，这回新产品一上市就能发大财，我说话就能算数，结果落了一场空。后来起死回生是怎么回生的呢？这正是一阵秋雨一阵风，万木萧瑟入寒冬，风刀双剑何所惧，枝头绽放一点红。 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抗争，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考验日子就 晚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用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场中书，证明从此不孤独。我们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 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经济危机，多缺德吧，席卷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受害，有多少工业受害，数不胜数，连我们中国也遇到了寒流。咱们前文书说了，唯独恒源祥他是个例外。你说这事儿邪门不？不但没受到冲击，反而还增长了。很多人都纳闷儿，这为什么呢？话说刘瑞奇与合作方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合作，你一定要比原来赚得多，一定要比我恒源祥赚得多，否则这种合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作为大丈夫，言必行，信必果，刘瑞奇这是一贯的作风，都是这样。哎，但是呢，在人事方面他是比较讲原则的。哎，买卖归买卖，事业归事业呀。刘瑞奇的买卖做到什么程度？人家恒源祥火到什么程度？陈伯清说了，说原来啊，我们生产那个毛绒衫吧，举个例子，只能卖100块钱，挂上恒源祥的牌子就能卖到150块钱。过去卖100块钱还没人要，现在卖到150块钱还得排队，还得限量，一个人只够2件，多了不卖，而且获利2家分。这从中获利有多少钱呢？有时候刘瑞奇就要40%把60%给了厂家，因此厂家是迅速发财，迅速发展呐。刘瑞奇是一诺千金，说话完全算数啊，这就是品牌的威力。这就像核子裂变一样，优秀品牌与优质产品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恒源祥三个大字像潮水一样漫过中国的绒线市场，并从众多商标中是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绒线大王啊。陈伯清发了， 刘瑞奇也发了，刘瑞奇那些哥们也发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地传遍了大江南北苏南各地，荣县生产企业纷纷要求加盟恒源祥。与此同时，各地经销商也趋之若鹜啊，纷纷赶到上海恒源祥总部，要求代理恒源祥的产品。刘瑞奇的办公室是人流熙攘，走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朝圣者是络绎不绝呀，南腔北调哪里人都有。对于加盟者，刘瑞奇是热情欢迎，但又严格要求，凡条件达标者并能按恒源祥模式运作者，准发给特许经营证。哎，没有证件不行。刘瑞奇的思路是，人越多成本越低，比方说一个人吃饭成本最高，两个人吃饭不过添双筷子而已，成本就降下来了啊。又比如联合体成员有10000多家，广告策划产品宣传全由公司总部一家承担，那么其他成员呢就省了这部分费用，这就是人多的好处啊。再不是原来那个两个人的世界了，哎，跟陈伯清那是一对一的两人世界，现在发展大了，人多了，情况变了，必须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叫大家是共同遵守。在合作过程中，针对极少数厂家的违约违规行为，协议做了适当的调整，对生产商除了按原来的品牌升值中提取利润外，需要交100万元的保证金，原来没有现在有了，以此来制约那些不法之人。地区包括省级的县级的了，经销商要交10000块钱的保证金，经销证3500块钱，零售商的加盟费才1000块钱，签约之后由公司发给恒源祥产品特许经营证，门面的装潢全都得按照恒源祥统一的标准布置。咱举个例子，肯德基麦当劳你走遍全中国都一个模式，得按照人家总部的要求，不就不行。恒源祥就是按这模式办事的，恒源祥联盟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啊！原来的旧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啊，所以到了2004年5月30号，恒源祥联合体正式成立，至此形成了由恒源祥集团、生产厂商和经销商三者构成的铁三角，原来的独联体也发展成了联合体，恒源祥模式也从探索阶段走向了成熟阶段。按照刘瑞奇的解释，恒源祥品牌是三角的上端，那么下端呢分别为生产厂和经销商，恒源祥负责广告的投放、经营策划和品牌经营，生产商负责按总部制定的标准生产合格的绒线产品投放市场，而经销商呢则按统一的格式装潢门面，经销恒源祥系列产品及反馈市场的信息。为了防止恶性竞争，产品出厂价、零售价都由恒源祥总部根据市场的行情统一制定。刘瑞奇啊，借鉴国外品牌经营的经验，并结合多年来合作过程中的实践经验，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联合体系，铁三角结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叫恒源祥模式。它的意义在于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厂家生产什么便就得卖什么那种无序的传统的经营方式。恒源祥公司则从卖产品而转向了品牌经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和销售链。作为联合体的首脑，恒源祥公司制定生产销售的统一计划、标准和价格，在恒源祥品牌的统领下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刘瑞奇所说的以无形资产撬动有形资产，从卖产品而转向了品牌经营，从松散的合作加盟伙伴转向了利益一致的联合体。恒源祥体制啊，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升华。恒源祥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一厂一店发展到现在的近百家生产工厂和上万家的销售终端，从事恒源祥产品的员工达五六万人呢、年销售额达到多少啊？40多个亿呀、您看看品牌的威力是巨大的，生产恒源祥产品的厂家迅速从衰落走向兴旺，又从贫穷走向了富强。在上文里啊，咱们交代过了，不必再说了啊。那么恒源祥产品的销售商加盟店的状况又是个什么样呢？有人说了，如果说我成功了，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说我富裕了，那是因为恒源祥品牌的力量。这话是谁说的？这是山东烟台地区分销商有个叫马军的小伙子说的肺腑之言呐、还挺有意思啊。前些时一对中年夫妇走进恒源祥的商场，直奔荣县专卖柜台，营业员迎上来了，就说先生女士，你们买点什么？两个人就问了，请问什么牌子的毛线好卖呀、当然是恒源祥生产的是最好了，有一种小男牌，你想买多少你先看看货。搬下来不少毛线叫他们看，这男的一笑，我们光问一问不买啊，没事儿找事儿啊，你不买你问这干嘛？营业员心中很不痛快，脸也沉下来了，狠狠瞪了那男的一眼。但那男的一点也不生气，跟那女的说，嗨，看来咱这一圈没有白转悠啊，今天终于找到了目标了，今后咱们什么都不经营了，就经营一种。女的就说，经营什么呢？恒源祥牌子的绒线。就这么定了。马军跟他的老婆呀叫朱鲁英，在1994年呢，在医院工作的马军丢掉了铁饭碗，义无反顾的进了上海。刚开始啊摆地摊儿，卖了些绒线呐、毛衫儿，尽管两口子起早贪黑的苦干，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啊。后来啊他建一些品牌专卖店生意不错，便动了心思了，怀揣着8万块钱的现金，带着妻子到全国转悠一圈进行实地考察。您说这两口子也真能服苦啊，也不知走了多少个城市啊，跑了多少个商城啊，经过比较斟酌，最终选定了恒源祥。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在烟台就开了第一家恒源祥专卖店，一方面宣传恒源祥老字号的文化，一方面当众检验产品的质量，再加上买卖公平，服务周到，生意很快就火起来了，并陆续的在各大商城设立专柜。他还在恒源祥羊毛衫专柜区摆了一台背投的电视，循环播放恒源祥的发展历史，哎，产品资料片。就这么样，马军呢以8万块钱起家，最初仅有20几平米的夫妻老婆店，而现在在4个大商场立了23个专柜，手下员工多达100多人，财富积累迅速达到100多万。那位说100多万那算个啥啊？咱说的可不是现在呀，10多年前呢，那阵的100万还了得吗？当一个100万富翁，那多么出人头地呀！哎，马军是头一个发财的。如果说马军是个偶然的机会，那么另一个从货郎到经理的故事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有一个货郎拿着拨浪鼓，拨浪浪，拨浪浪，拨浪浪，挑着个挑子走四方啊。他是义乌的人，在义乌大街小巷穿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只能赚点小钱糊口度日。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货郎啊叫于春强，带着妻子转战湖南常德，弄了个固定的摊位，开始做些毛线生意。因为货源不稳，品种杂乱，而没有大的起色呀。到了1995年，他敏锐地发现了恒源祥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于是他就丢开了其他的业务，专心致志地做恒源祥绒线。赚钱之后，到了2000年是衣锦还乡，开始全面经营恒源祥品牌系列的产品，并获得了恒源祥系列产品在浙江地区的经销权和常德地区独家代理权的资格。随着恒源祥品牌的深入人心，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呀。目前已经拥有800平米的办公楼，12个自营店，员工50余人呢。2008年年销量额达到了创纪录的4200万元。过去挑这个挑子走四方，走街串巷，如今开着私家车是南来北往。他感慨地说，没有恒源祥这个品牌，就没有我于春祥的今天。您说动人不动人呢？还有个例子，是个女同志，哎呀，真是个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啊。他常说，谁说女人不如男吗？在恒源祥联合体众多的经销商中，还出现了一个嫁给恒源祥的女富翁，就是刚才咱说那位，姓胡啊，叫胡正慧。这胡正慧出身于贫困省贵州，贵州省啊是个贫困省啊，刚开始做些沙发垫了啊、鞋垫了之类的小小生意。2000年，他毅然决定经销恒源祥他的产品。丈夫一看，怕影响原来的生意啊，所以啊，坚决反对妻子转型。你别看胡正慧是个女同志，有主心骨啊，她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没听丈夫的。为此，他们家庭还一度出现了矛盾，夫妻关系相当紧张。到了2002年7月，胡正慧到上海参加了恒源祥家纺展销会， 当他看到那些产品的时候，就把他吸引住了。他一看这设计是美观新颖，品种繁多呀，这么好的东西上哪儿找去？因此更坚定了他专营恒源祥产品的决心。他当机立断，以亏损10万元的代价，把原来那些杂牌商品全都甩卖清仓。从2000年6月加盟恒源祥家纺，到2004年已发展到60多个网点，到了2005年，他的经销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呢。除了自己之外，他还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各地建立起恒源祥产品销售网络终端。他用自己的睿智创造了一个神话。什么神话？他在人无三分银这么个贫困的贵州省，其中有68个县全都卖恒源祥的产品，它的高达率达到了83%呢，居全国各省之首。您说这不是神话吗？在这么个穷地儿能发大财，在这么个困难的地方能有那么些网点卖恒源祥的产品，说明联合体的凝聚力有多么大呀。除了品牌之外，还表现在对联合体成员一系列人性化的关怀上。这恒源祥啊，不光是卖商品呢、除此之外好事没少干呢。咱再举个例子说，2008年8月23日晚，随着一阵的惊呼，不好啦，着火啦，不好啦，着火啦。哪儿着火了？江西恒康袜厂的主体车间着了大火了。一时间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呀、嘎巴嘎巴直响啊。这火着的太大了，照亮了夜空啊，整整烧了6个多小时才被救火车给扑灭下去。一下这损失啊，就高达300多万元呢。那经理坐在大马路上颠屁股捶大腿呀、完了完了完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把我的家产全都付之一炬了，我可怎么活呀我呀。在这危难之际，恒源祥总部没有袖手旁观，刘瑞奇委派纪委书记任伟东马上赶到现场慰问，公司总裁特批100万元无息贷款用于该厂灾后重建。同时恒源祥总部还跟当地政府的部门共商对策，帮助该厂走出困境，还号召恒源祥的联合体成员纷纷伸出援手啊，很快就把这家给扶植起来了。这联合体的一员呢，感动的是声泪俱下。这厂长的名字叫陈云平，代表全厂员工写了一封至至诚诚的感谢信呢、以表达对恒源祥的感激之情。像这种事啊多了，咱不一一介绍了啊。再跟您举个例子，这事儿发生在沈阳最著名的五爱市场，您到过那儿没有？哎呀，真热闹，人潮涌动啊，那个地方人是太多了，卖什么的东西都有。突然最近几天有几辆车鬼鬼祟祟开到五爱市场，都是晚上来，还不开车灯，停下之后从车上匆匆忙忙跳下几个黑影来。这些人是贼头贼脑把车门打开，一箱子一箱子的货送进仓库，而后是逃之夭夭。紧跟着五爱市场的摊位上 就出现了大批恒源祥牌的袜子。有个小伙子挺实在，拿着几双袜子就喊：“哎，卖了卖了卖了，看看质量怎么样，恒源祥出品的袜子啊，保质保量，2块钱一双，卖了卖了卖了。”哎哎呀，很下货。正在这时候走来一男一女，都是年轻的。这两个人到了近前看了看，把袜子拿过来我们瞅瞅。哎哎，你看保质保量，你摸摸这手感有多好。人家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就问：“这是恒源祥的产品吗？”那错得了，说实话是恒源祥的产品吗？那人还挺实在，往左右看了看，正好没人儿。哎，跟您说吧，这是假牌的，要真产品能这么贱吗？能2块钱一双吗？哎，这话一出口，就见那个男同志从兜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我是公安局的。”那女的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我是工商局的。”对不起，跟着我们走一趟吧，马上收摊儿。啊，闹了半天我上当了。这主被带到工商局和公安局，经过多次审问排查，他把实话全说了。他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多赚俩钱养家糊口，我买的就是假牌的恒源祥的袜子，那有团伙干这个事儿，成箱子成箱子往外批发。你认得他吗？”“我有个人好像认识，叫哎，对，他长得黑，好像有个名叫黑三儿，找黑三儿。”公安局和工商局要是下了决心，能找不着吗？撒下天罗地网，终于把幕后的黑手给揪住了，把黑三儿也给逮住了。闹了半天，他是造假的头头。他看恒源祥啊，那袜子在五爱市场销量大增，他瞅着眼红啊，干脆印假商标，出伪产品，然后贴上标签儿，成箱的成箱的运到沈阳五爱市场，他从中谋取暴利。那你不找倒霉吗？那一定得叫你打假，一定得受到重责呀。这就是沈阳十大打假案中的其中一宗，这正是才看险峰拔地起，又观高山向天倚，五岳本是泥土垒，平凡之中见神奇。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红牛出现他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 容，让满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